潜在那镜背后，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 人来人往，来自陈奕迅。粤语歌词强大的叙事能力在这首歌里被林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故事很清晰地被分成四段，以朋友已走、情侣会走、谁也会走、时间会走这四个相互呼应又层层深入的小标题般的句子。这首歌曲呢，本来就是很受欢迎的作品，写了那一些作为备胎的无奈，一点点的细节都可以写到心坎里面。

世界只有你是唯一，狠狠爱过一回，只换来一句刹那。不问你会在哪里，身边什么伴侣，为我来做最难熬的一过去。 不是因为你，这首歌曲从淡淡伤感的诉说起调，逐渐变成炽热而强烈的悲伤呐喊，在充满共鸣的力量穿透耳膜的同时，细腻而充沛的情感又一波一波冲击在周围，逐渐的在你的内心变成浓的化不开的激动。这首歌曲被收录在2002年林志炫个人专辑《时间的味道》当中，也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继续来听孟蔚和伍佰《坚强的理由》。 Bye.

享受一个可以最重要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去冲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夏天的圣诞节来自 BAD。 各位好，这里是和你去追风，我是江帆，早上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夏天的圣诞节》，BAD 呢这三个字母组合起来应该是英文单词 bad， 意思呢是不好的、坏的。但实际上 ，BAD 这个乐队却一点也不 bad。这个乐队呢是组成的时候是由三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大男孩 Ben、Alex 以及 Danny 组成的。这三个人呢是因为在美国洛杉矶参加歌唱比赛而结缘的。后来呢因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所以三个人呢就一起从美国回到了台湾，组成了乐队 BAD， 也正式的进军到了华语乐坛当中。其实当时在台湾也是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浪潮啦，因为三个大男孩的形象都非常的帅气，歌曲呢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心的。好了，继续为你放送的是一首老歌，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在微凉的、微凉的九月。

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我在我心里的苦，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寂寞。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李泉，《走钢索的人》。我觉得李泉可以说是中国摇滚音乐当中比较独特的一股清流了。因为中国的摇滚乐坛当中，可能大家心里想到的都是那种控诉式的摇滚，会借着摇滚这种重金属的感觉来表达心中极度的不满。然而李泉却不是这样的。这首《走钢索的人》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印象很深，说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我觉得李泉也是在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告诉我们，原来中国流行音乐也有如此纯净和清新的节奏。继续来听歌，阿妹张惠妹《站在高岗上》。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我们的好音乐依然在路上继续的为您放送。刚才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了一首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可能提到李泉，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是特别的熟悉，认识也不是特别的深，但如果我提到范晓萱的话，你一定都知道是谁了。实际上李泉之前和范晓萱就已经有了很多次的合作，而且每一次合作都可以说是圆满成功。比如说像范晓萱的《哭了》，

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开心呢？因为我刚才又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想要放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嗯，提到苏有朋呢，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都是那个乖乖虎的那样的一个形象，但是苏有朋还唱过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呢就特别的好玩，叫做《三里屯》。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一起来听，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和你去吹风，明天再见喽，拜拜。 音乐来杯咖啡，望着那窗外，偶尔朋友打个招呼，感觉很自在。随便我翻开报纸，找些精彩，没有也无所谓，不奇怪。看那恋人慢慢走过，有一丝无奈。我想的人还没出现，或许在未来。其实并没准备好如何去爱，一个人的生活也不坏。一片树叶落在桌前很浪漫，风中飘着琴弦，亲吻我的脸。我要现在这种感觉拍成照片，送给我爱的人去看。也许现在每个画面正等你出现，梦想你在身边，分享这份香烟。闭上了双眼，许下一个心愿，你会立刻出现，站在我的面前。来杯咖啡，望着那窗外，偶尔朋友打个招呼，感觉很自在。随便我翻开报纸，找些精彩，没有也无所谓，不奇怪。看那恋人慢慢走过，有一丝无奈。我想的人还没出现，或许在未来。其实并没准备好如何去爱，一个人的生活也不坏。一片树叶落在桌前很浪漫，风中飘着琴弦，亲吻我的脸。我要现在这种感觉拍成照片，送给我爱的人去看。也许现在每个画面正等你出现，梦想你在身边，分享这份香烟。闭上了双眼，许下一个心愿，你会立刻出现，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每个画面正等你出现，梦想你在身边，分享这份想念。闭上了双眼，许下一个心愿，你会立刻出现，站在我的面前。Wait.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When you feel you lost your way, you got someone there to say, I'll show you. For always, oh,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Truly, but you ain't the only answer. Oh no, well the whole world.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其实是